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你就再说，在我来十分钟前你干嘛呢？我就我再调 整啊。行行，这样吧，说一个这个襁褓和外延通的故事。是这样的，那个襁妈妈家呢有一个外延通，然后呢襁褓呢经常拿他来玩游戏，芊芊阿姨也喜欢上了，于是呢这个一大一小就成天聚在那儿玩。襁妈有句名言说，哎，别玩了啊，要不然这老的玩成老花眼，小的玩成近视眼，看你俩怎么办。可是呢这俩人照样执迷不悟的玩下去。但是由于襁妈在睡前总是要有一个小时要听一下英语，所以她要用外延通，所以啊襁褓都会很懂事的把外延通在那个时候呢送回妈妈的寝室里面。但是有一个周末呢，妈妈因为起床起得比较晚，所以呢襁褓和阿姨起床之后又想玩外延通了，可是外延通还在妈妈的这个卧室里面。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的襁褓蹑手蹑脚地推开了妈妈的房门，蹑手蹑脚地走到了妈妈的枕头边上，蹭的一下拿起了外延通，然后呢又蹑手蹑脚地走了出来。迷迷糊糊当中的襁妈突然听见襁褓在外面极其大声地跟阿姨说，阿姨，我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们的外延通拿出来了。不是听了，就是查呗。 他们俩拿那玩什么呀？玩 游戏。